这30年我什么也没做，我就光就治病了，我把我们家全都给拖累了。说实话，我现在想起他当时的那个样子，我这心呢还被人揪着一样难受。 嗯， 那大家伙说，人这辈子能有多少个30年？因为得病了，他在最好的年华，最适合奋斗的年纪，没有办法工作，终日的奔波在寻医的道路上。因为得病了，他三分之一的生命始终都在痛苦和灰暗当中度过。可是令人心痛的是，是什么呢？就是像他这样的患者并不在少数。 嗯， 啊，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你翻一翻你的病历本，你看看你去过多少次医院了，你看一看你的药匣子里头有多少种药，你再查一查你的存折，你看看为了治病你花了多少钱了，你再好好的回忆一下从得病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给你这么长的时间治疗，你的病好了吗？是不是也跟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一直在走弯路呢？ 嗯， 那咱们常说，人活一世，你走些弯路，那是在所难免，偶尔绕一些远路，反而呢，会让我们领悟，让我们成长。但是在治病的这条道上，我还是衷心的希望大家伙儿少走弯路，因为治病你走了弯路，那带来的往往就是痛苦，是折磨，以及呢，对咱们生命的消耗。所以我这一辈子啊，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学了西医，后来呢又转学中医，做了50多年的中医大夫，这个还得从30几年前开始，在自己从前非常陌生的生物领域搞科研，搞研究，研究生物疗法。我做了这么多，其实始终专注的在做一件事儿，那就是为大家啊找到更多更好的治病方式，让大家呢都能够在治病上少走弯路， 嗯， 尽早的咱们从这个疾病当中摆脱出来，咱们过一个啊没有遗憾的人生，就是我们在生物领域悉心钻研了30多年的成果。那这是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啊。那咱们从生物医学上来讲，一个人呢，小到咱们每一个细胞都在正常的运转，那他这个人的组织器官精神状态他不会出现什么病态。 嗯， 而生物疗法所释放出来的高地磁场能够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修复病变的细胞，从而呢康复咱们的疾病。那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各种各样的疾病都能产生效果，并且呢通过大量的有效的临床的案例获得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可，明确认定它对代表性疾病有着作用，范围之广。 嗯， 那今天呢我要跟大伙儿讲一讲生物疗法在呼吸系统疾病上的作用。 哦， 啊，咱们说到这个呼吸系统的病啊，我知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大多数的患者存在一个通病。 什么通病啊？ 好了伤疤忘了疼。 哦， 啊，有很多呼吸系统疾病，这些个病呢都是在换季以及天凉的时候它出现，这天暖的时候这个病很少发作。 嗯， 所以不少的人他不到咳的个腰都快咳断了，气儿都憋得上不来了，或者睡不了觉了，他愣是不把他当回事儿啊。啊，咱们说前段时间的天儿不错，暖和，甚至挺热，那么到当地去用生物疗法的患者挺逗，我跟你讲， 嗯， 基本上都去冠心病的， 还有高血压的，还有骨病的，还有胃病的，还有糖尿病、眼病的等等。 哦， 很少有说我要想解决一下呼吸系统疾病的啊。那么医护人员一问起来就说那个不打紧啊， 不当回事。 哎，对，你先给我这个心脏这问题，哎，我的腿疼，你先给我治腿。结果这两天呢，尤其是北方很多地区天已经转凉了， 嗯， 一些次数没有用完的朋友，他的诉求他就变了。 嗯 啊，原先关节的，或者是这个心脏的啊，或者是头晕脑胀的，这会儿来了就说，您呐，今儿先帮我咳嗽吧，您让我先喘得上气儿来吧，啊，我这嗓子里有痰，先让我把这个痰给咳出来吧，啊，我这么一说，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是咱们这档节目的啊陪粉们，您想想，您自个儿是不是这样？前两天别的病的，这两天很多人都在问，咳嗽、气喘、哮喘、肺心病、肺气肿，这叫什么呢？这叫药吃水了，现挖井。我这么说，你说对不对啊？ 没错 啊！你看，很多人他从一个小小的咳嗽、痰多，逐渐的他就发展成老慢支，然后呢就成了慢阻肺了，然后发烧又成肺炎了，然后又成肺气肿、肺心病了。这病啊，它就是这么一年拖一年，愣是给拖出来的。 嗯，就是太不把这个咳嗽啊小毛病给当回事儿了。 所以说呀，病一定要早防早治啊。 嗯，他诠释的是但愿人间常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这是一个老中医人，他始终相信医术在人心，心正药自真。 我最感谢的就是那个徐主任，因为你那讲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 真的太好了， 太谢谢你了，徐主任呐。 徐教授啊，肝汤气短讲三方，百姓把它挂心上。 有情义有担当，我义我邦我自强，几百草要让这世界都香。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那之前有一位叫那个吴志兵，这个患者58岁，这个人呢，他20年前他就发现奇了怪了，一到换季的时候，变天的时候就咳嗽气短，天一好他跟个没事人一样。 嗯， 你说这个还用吃药吗？ 就不在意了、 啊、不在意了，熬也熬过这么几天过去，天一好我不就省药钱了吗？啊，他觉得哦，可能是我抽烟抽多了，有点支气管炎或者是咽炎，正常，烟抽多了嘛。啊，要是严重的时候呢，怎么办呢？这个有点过不去了，买点止咳平喘的药维持一下。后来他就发现了，维持不过去了， 嗯， 呼吸越来越困难了。啊，有的时候从地里干完农活回来，歇半天了，还是觉得这个气儿倒腾不上来。这下子呢，不得已，这回得去医院了。一查呢，结果出来了，肺气肿了。 哦， 但当时还算好，肺泡膨胀的不算严重，肺泡的弹性也只是轻微的减弱。但是他一想到，儿子女儿都还在念书，家里有那么多的地方要花钱，怎么办呢？那就随便拿点药回家吃吃吧。 嗯， 那么再往后来，年龄越来越大了，发病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而且每次发这个病也越来越重，就是到了夏天也缓不过来的时候，这会就到了 2011年了。到这会儿啊，除了咳嗽咳痰之外，总觉着乏力呀、啊、饭也吃不下了，没胃口了， 嗯， 而且呢想睡觉，嗜睡，总也睡不够，气呢喘得越来越厉害，多走几步就喘得不行，这胸口呢觉得憋闷的难受，不光是这样还疼啊，疼得也厉害 哦。 这下子呼吸呢越来越不顺畅了，而且总有那种莫名其妙的心慌，这些个病啊就让他担心了啊。有的时候彻夜难眠啊，当然跟这个憋气也有关系，跟这个心思也有关系，人呢憔悴了不少。 嗯， 这事儿呢让儿子知道了，立马赶回来陪着老爹上县医院查呀。结果呢一系列的检查下来，确诊为肺气肿，还有一个病名叫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嗯， 那对于肺气肿这个病，咱们病人以及家属都是知道的，但是怎么又多出来一个肺心病呢？对这个了解不多，那就问大夫啊。大夫就说了，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这个病在治疗上比较复杂，很多患者即使接受了治疗也不一定会出现理想的效果。那么以目前患者的这个病情来看，很有可能是因为肺气肿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而引发的肺心病 哦。 那么目前患者最需要的就是缓解症状和病情，所以呢就提出你们最好办个住院，来看一看治疗效果，叫来看一看治疗效果、 嗯、 啊， 也不确定， 也不确定。关键这话就让这个病人就心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病人有点愣住了。这个心里呢像什么呢？像打碎了五味瓶，什么味都有，实在不是个滋味，就心想啊，来看看治疗效果，那这得花多少钱我才能看到这个治疗效果呢？ 嗯，其实呢不管花多少钱、嗯、只要能治好这还行。 对呀、 啊，咱就怕钱也花了但是病还没好。 嗯， 但是啊即便是放在现在，这个肺心病也依然是一种非常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 啊， 而且由于肺心病经常反复，急性的反复加重， 嗯， 发展到心衰的几率也是非常大的。 没错，说的完全正确。所以当时呢他在医生的建议下，那你不管怎么样啊，你没别的招了，你得住院呢。 嗯， 上医院住了，打了半个月的抗生素治疗，回家以后呢拿了不少的药继续服药治疗。尽管呢他这些个药一瓶也没断，一种也没断， 嗯， 但是他的病呢就是时好时坏。光是那个2012年一年的时间，你知道他住了几次医院吗？ 几次啊？ 六次 哦。 那平均平均俩月去一次， 嗯， 是不是？ 没错。 就像是什么呢，他说我就感觉谁掐着我的脖子一样，嘴唇都发紫了，我这气儿还是上不来，那只能喷一些喷雾才能缓过来。他说不光是这样，这个胸口这儿吧，因为他是肺心病啊，胸口这儿感觉也是那个针扎一样的疼，要是疼得严重了能把冷汗给疼出来。 嗯， 同时呢这个腿下肢这儿也慢慢的出现了浮肿的情况。那孩子看到他爸饱受肺心病反复发作的折磨，为了让他爸得到更好的治疗，所以呢在13年的2月，儿子女儿又带着他到了省医院。 哦， 上了那儿了，心想省医院一定是治得不错这个病。结果治疗结果呢是依旧让他们大失所望，不但是这病情没有得到缓解，到这会儿呢又添了一个大问题。 嗯， 心衰了。 哦，又严重了。 是啊，有心衰的迹象了，人检查出来就跟你们说你们家这病人心衰呀、啊、这下子家人是百感交集。那么患者自个儿呢，因为这个反反复复的发病治疗，可以说吃尽了苦头， 这下子呢，就这么几番折腾，就磨掉了病人继续治疗疾病的信心。 嗯， 后来呢，被他们当时的一个主治医生推荐来做生物疗法的临床。那当时这个患者来了之后啊，有人推荐来做这个临床，那你就用啊，试试看，关键还不收费，对不对？ 嗯， 因为临床试验嘛，不收费。那么另外我们又考虑到这个病人他已经出现了心衰的迹象啊，我跟这个没这个病的朋友讲两句啊。什么叫心衰？就是你的心脏的功能衰弱了。嗯，再说白了点吧，就是咱的心肌细胞长期的缺血，心肌细胞处于一种营养不良的状态，它干不了活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修复它的基础上，最好呢给这个心肌细胞啊还要给它补充点能量，它已经衰弱了。所以当时呢我给它配合使用了生物制剂，那这样做就是有利于加快疾病的改善，缩短疗程。 嗯， 那么想好了就开始做呀，他来了吗？一次 怎么样？ 20分钟啊。 嗯， 你看你，我还没说呢你这么心急啊。我跟你讲，这个患者肺部的失罗音，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呼噜呼噜的，就随着他那个呼吸呼噜呼噜那种失罗音， 嗯， 小了，胸口的那个疼痛缓解了一大半。 哦，有效果了。 有效果了，他的咳嗽减轻了不少。 嗯， 而且呢咳痰增加了，以前呢这个痰呢它总是卡在嗓子眼里咳不出来，那么生物疗法之后他就一整天抱着痰盂儿，他自己讲这个黏糊糊的痰呢、就跟那下水道的那个水往上冒那种感觉，哎，往上冒，轻轻一咳出来一口。 嗯， 啊，轻轻一咳出来一口，而且这个痰的颜色是发绿的，上面呢有很多泡沫。 哦， 那这个其实就是通过释放短波远红外线给它杀菌消炎了，把体内的细菌病毒消灭以后，通过咳把它代谢出来了。 嗯， 这个人一进屋给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 哎，他这个嘴唇啊不发紫了，是正常人的嘴唇的颜色。 嗯， 而且呢下肢的水肿明显的就消退了。我一看这个情况啊，因为他穿皮鞋了嘛， 嗯， 以前净穿那个布的那种软不拉塌的，你脚肿嘛，对不对？你这穿宽松点，穿着皮鞋，我就问他，我说你的呼吸是不是顺畅多了？他说是啊，我觉得脖子不像被掐着了，呼吸轻松了很多。就这样，病人的各项症状都在不断的减轻。好家伙，这呼吸越来越顺畅，胸痛、浮肿、心率加快、心律不齐的症状明显的改善，而且他的睡眠质量也进一步提高，不像之前那么爱睡觉了。 嗯， 人呢也精神了很多。那我跟他讲，效果相当不错，但是我这儿跟你说，为了巩固你的疗效啊，虽然我这儿做临床，我说我希望你巩固一下。那最后呢，他咳嗽、咳痰、胸闷、胸痛、气短、食欲减退等等这些个症状消失，身体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下子这个人呢，这个心情愉悦啊，精神状态极佳。然后呢再一次的做了一个拍片复查，他的各项指标均达到正常的水平，那基本上就实现了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当中。 嗯， 他这个病人随访至今一直未见他这个病复发。 徐主任，说到这儿啊，那我也有一个疑问。 那你说， 您看为什么是一个棘手的病症 啊， 但是通过生物疗法却轻松的就解决了呢？ 那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生物疗法它在呼吸系统疾病上的优势。 哦， 有哪些优势呢？ 具体的就是它所释放的高地磁场就能够把已经出现扩张的支气管、膨胀的肺泡、纤维化的肺叶等等一些病变的呼吸组织重新修复。 嗯， 同时呢还复制了巴马的远红外线，并且呢把它跟纳米技术结合形成纳米远红外线。那么这远红外线它能够起到迅速的消炎啊，不是说消炎很长时间，很快的消炎杀菌有这个作用。那呼吸系统的疾病在短时间内的快速消炎杀菌的这个作用下，这个病症自然它就能轻松的解决了。 嗯， 那换句话说，如果再能用上生物制剂那就更好了，速度呢还会在现有的基础上有大大的提升啊。因为这个生物制剂啊，它是经过冷凝技术低温萃取而成的，其中的活性三萜物质到达人体封闭的胃液当中，能够形成生物调节素，给细胞呢补充能量。 嗯， 那咱们说这么些年了，我们做过成千上万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验证啊，很多常年咳嗽的患者在之前每每要咳嗽必定是满脸憋得红红的，咳的就是唾沫星子横飞啊，这个脑仁也好，肋巴骨也好啊，肋巴叉子这儿腰也好，都因为咳得太过于用力了，那都跟着疼痛。但是用上生物疗法，我们这些患者就会感觉到咳嗽减轻，而且频率也明显的下降。 嗯， 这个好像是咽喉呼吸道哎，轻松了很多。而且还有很多患者总感觉这个气管里啊有痰啊，这个使劲咳，咳完了痰到嗓子眼了，但是他这痰他出不来呀，黏黏糊糊的就堵住了你的气道。那么用生物疗法，绝大多数的人都能把这个陈年的老痰轻松的咳出来。有些人一咳他说奇怪了，往外喷掉得老远一口痰。 嗯 啊，一般的咱说咳到嘴里再吐出来，他就一张嘴一咳痰就出来了啊，把堵得发紧的气管喉咙给解放了。所以还有不少这个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原本呼吸困难呢，咳喘也严重啊，干点活走几步路就张着嘴大口大口的喘气儿，还有喘得更加厉害的，在屋里坐着不动都喘，上厕所都不能提裤子，就提裤子这点劲儿他都上不来气儿。 嗯， 像这样的病人用上这些病人就会发现自己的呼吸明显的松快了，喘息平复了很多，气儿呢也够用了。那么一段时间就是爬几层楼，洗一堆衣服，收拾收拾屋子，发现这都没问题了。 嗯 啊，还有一些患者也是因为这个病啊拖的是太久了，已经累积到壁层胸膜哎，他就会感觉到胸痛。那像这样的患者基本上我跟大伙说啊，你已经有了肺部感染的情况了，你要是吃抗生素你一盒两盒吃下来好像效果都不明显。 嗯， 你要是说不明显我就去打吊瓶啊，哎，打个十天半拉月的啊，有的人好点，有的人还是不明显。但是换句话说，你通过生物疗法释放的纳米远红外线的杀菌消炎，你基本上胸部的疼痛感它就没有了。 哦，那这对于我们很多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来说，用生物疗法真的是太适合了。 可不是吗？那我们根据宋沈时的这个临床数据的统计，呼吸系统疾病如果说这些很难治愈的老慢病，这些患者能够配合上生物制剂， 疗程还能有一个大幅度的缩减，就咱们平时说的打折了、 哦、 哎，时间短了。所以大伙儿看啊，无论是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慢阻肺啊、肺炎、肺气肿、肺心病等等各种各样的呼吸系统的疾病，在生物疗法下最终都能得到改善。所以这些天呢，我一直在跟大伙儿讲生物疗法，我的愿望啊，就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它，用上它，不再走这个弯路啊。包括这些天很多人啊，我都知道都在抢着打电话定制。 嗯， 但是这个事儿呢啊，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呢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经济条件的允许，或者你不方便上医院呢去做的，你肯定呢买一台回家是最好的，操作呢你也方便，家里人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跟着也都受益啊。但是说实话，生产的成本真的很贵，所以呀、啊、大伙儿自个儿合计好，那有需要的朋友呢自己就打电话咨询一下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伙儿也想要定制，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那也希望呢生物疗法能够让更多的患者朋友收获健康的身体。也请徐主任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重要通知，重要通知，近期在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开展免费体验以来，广大患者朋友都感受到了这一健康的方式，但很多患者朋友强烈提出能否以购买的方式将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带回家更方便长期使用。经总部认真研究决定，从即日起，经济条件允许的或不方便去医院做辅助治疗的朋友可以通过拨打电话进行定制，因生产制作原因，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名，以病情轻重情况进行优先考虑，具体详情可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主任。 哎，你好，请说。 哎，你好。 哎。 我是河北张家口人 啊，河北张家口的，您贵姓呢？ 哎、对对 啊啊， 我们姓马， 姓马，马先生您好啊。 我啊，我原来有手麻这个现象。 手麻，嗯嗯。 哎，对，通过用那个治好了。 啊啊。 哎，通过这个8-9天啊， 嗯， 感觉这个头啊清楚了， 脑袋清醒啊。 对，睡觉也好了。 睡觉好了，嗯。 哎，这不就是这订了一台。 啊啊，订了一台，一定想把它搬回去了啊。 哎，这个搬那个方便嘛，对吧？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要想订的话呢，自己先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它的那个效果。那您是针对什么？ 我是针对吧，我这个有耳鸣的这个最早呀， 嗯。 我有耳鸣的现象， 耳鸣， 耳这个左耳啊， 嗯，啊，耳鸣。 通过这个西医、中医6-7年的治疗， 嗯， 也没治好，没治好还不说，还出现了脑鸣的现象， 脑鸣又来了啊。 对， 嗯， 后来我自己发现啊， 嗯， 这个脖子一转， 嗯， 就声音就大了，这脑鸣的声音就大了。 脖子转了以后，声音就大。那你的颈椎有没有问题呀、 啊？转转正了就声音就小 啊，转对了声音小。 所以我我颈椎有毛病。 嗯嗯，那您做了、怎么样？ 脑袋也清楚了，那个睡眠也好了。 睡眠好了，嗯。 哎， 所以呢，我想这个，你去那里看看这个脑鸣有什么办法。 啊，首先呢，这个脑鸣这个病症啊，它主要有几个方面啊，就是引发这个脑鸣。咱不能说脑鸣我就治脑鸣，我得看你身上的病。你身上除了耳鸣、脑鸣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病症吗？ 我还是血压也正常，血糖也正常，血脂也正常嘛。 血压、血糖、血脂 都正常 啊，都正常是吧？ 嗯 嗯嗯嗯。那你 就是原来不是手麻嘛，这个治好了 啊。 现在就是搁气吧，是就搁气盖啊。 啊， 在有时候天也冷了，就这个里面不舒服 啊。 我通过考一考啊，哎，我的也没有什么感觉了， 也没什么感觉了。 哎，对，原来你们也天一变天啊，或者就他有感觉 啊啊啊， 不舒服。哎，通过这个了也轻了，也好像最近没感觉。 嗯嗯。 哎，所以现在离开了就一个问题，就是脑鸣的问题。耳鸣就有成了脑鸣了。我提一个啊。 啊，您说。 就是我觉得我啊，就是他这个耳鸣啊，跟这个气血有关系，就是好像是他这个呲的声音啊。哎，如果你比如我喝点啤酒吧，他声音就大。哎，有这个就是感觉。 你查过颈动脉这个地方有斑块吗？ 有， 那因为有斑块，颈动脉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橡皮管。举个例子啊，我想冲一下汽车，我这个橡皮管我接在水龙头上，我要是去冲汽车，这个水它飙不到汽车上，没有这个冲力，对不对？它就哗啦哗啦就往下流。我把这个皮管捏扁一点，相当于有斑块了，这个水管的内径变窄了，那这个水它就有一定的压力。那你有了压力以后，往你头部的供血供氧是不是就有点供不上了？那种它想冲上去，这个地方窄，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声音。 对对对对， 那就形成了耳鸣和脑鸣。 对，您说的对 啊。先把你的整个的细胞激活，而且呢细胞的能量补充上。人呢其实自带着医院，自带着药，你自身的器官细胞能够正常的代谢，那你身上的病就少啊，对不对？ 对对。 所以这生物疗法真的来之不易，真的是来之不易啊。研发也花了这么几十年，但是可以说啊，这几十年没白花费心思，毕竟把这么一个好的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免费来用感受一下，好，把它搬回家，是不是？ 对对。 你要现在总是脑鸣耳鸣的，你觉要是睡不好的话，脑细胞休息不好的话，脑细胞会萎缩，接下来老年痴呆症啊其他的问题都会来。你现在把这个耳鸣脑鸣的问题解决了，把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问题解决了啊，头部的供血供氧供得上了，动脉硬化的问题也解决了，你哪儿都可以，抱着它，靠着它，坐着它，你踩着它，两个脚搁在上头，随时随地的保健养生。 可以做嘛，对、 啊。随时随地，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啊！然后把这个生物制剂，把你的细胞给你补充一些能量，那么你的血管内皮细胞的代谢好了，那么你这个血管里的斑块也就帮你代谢掉了。 行， 相当不错的。 确实是，反正这个我也咨询了这个。怎么一块儿看病的好几个同事 啊， 都反应不错。 反正每个人的病都不同，你做这个病，他做那个病， 不一样。有腿的 啊， 有胳膊的，是吧？ 啊 啊，这不一样，都反应不错， 都反应不错。所以现在有些那个咱们全国各地有些人说，做完了就想带着走。他说我这10次做完了，那我后边怎么办呢？我还想做别的病呢，我这血压血糖下来。啊，就直接要搬走。我说这不行，我说你要想要你就说一声啊，啊有了你就直接搬走就行了呗，我也给大家再去定制一些。 哎，徐主任，这个我不是定了吗？第一天自然好了，我肯定给你做推广， 我尽量最短的时间内让你用上，好不好？我已经跟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第一批已经在定制过程当中了啊。 好， 嗯嗯， 好。 那就谢谢徐主任了啊。 不用谢啊。好嘞，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哎，好，谢谢了啊。 哎，不用谢，不用谢，再见。哎，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老师你好。 哎，你好。 我叫自个儿那啥吧，我就得叫你徐姐姐呀，你要讲话最亲的姐姐了。我呀、我呀今年呢、我都听三年了，都多了。 什么三年多了？ 我就听这节目了，咱这节目了、 听三年多了啊。 哎，我呀、我一小我就没说，我一小就苦命人，没有一小就没有。8岁我就没有妈妈，完我没说，我就简单说说吧。我8岁我就没有妈妈，完自个搞的地现在家也不催富裕。 没 说我一个小鸡下蛋我都卖给孩子念书，都舍不得吃啊。 哎呀，鸡蛋都舍不得吃，卖了给孩子读书。 没说一个小鸡下蛋都没吃过鸡蛋，自个都。没说太困难了，我就简单说说吧。完我呀，就打得完病，我得的落啥后遗症啊？落的就是这个得脑出血哦，落的后遗症就是。半身不遂， 半身不遂，你现在能走吗？ 现在呀，能走是能走，反正就是这腿也没有知觉呀，自个能动过呀，那一个脚能，那一个腿能动过呀。 那边能动，这边拖一拖，是不是？ 对呀。 做点事儿就是单侧来做，那边只能是，动不了了，拖着走啊，是吧？ 对了。那一个就是没有知觉，那腿就得完脑出血以后。 脑出血没有知觉，脑出血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病症啊，它跟咱这个血压、血脂、血糖啊这些个病有关。那你这方面有问题吗？ 我血压，我原来我血压高啊，我血压没说195。 那你说，你看你这血压这么高，它能不得脑出血吗？对不对呀、啊？ 哎，我的血压高，刚开始的时候没说姐姐我呀，我就叫徐姐姐吧。我呀，用啥我没那啥呀，我用啥我不知道血压高。完咱这屯乡下不经来那个免费检查吗？完我检查，完一检查说我血压增高。从来也咱那条件就那样的话，我就有时候忽高忽低，就是经了上，咱也就有时候就说走到忽悠点的。完咱也不搁到心，咱家庭困难，咱不拿咱自个儿当那啥呀。 你不拿自个儿当啥，这下子你看大事儿就来了吧。 完咱也没看过呀，完后人检查完就说的那个，说我那啥，说血压高，脑供血不足。我那一年呢吃5-6斤糖啊。 吃糖？ 哎，他说我脑供血不足，完了就说让我吃点糖，说这脑供血不就供上，那意思 吃糖能脑供血能供上，我这还从没听说过呢。 那咱呢不知道啊，姐姐你说我吧，我上哪知道？我这是咱屯里小医生告诉咱的，他说有点告诉说你吃点糖就好了。完我就是，完我就总吃，那一年我吃5-6斤糖，没那啥呀，也没血压，完总量也没低了，也没说那啥。 你得吃药啊，吃糖能降血压吗？我真还没听说过呢。 告诉你吧，姐姐呀，我呀，我从来我也不上医院，完我也没，咱也没那条件，完我就是那当中吧，完我不得量，不得那啥，也有来免费粮食吗？就量完就说我血压高，原来血压高低我都不知道，就咋吃糖？ 那量出来你还不吃药吗？ 我量下来就那当中，姐姐你说咋？我没啥症状，没有说像人家忽忽悠悠的，回来有啥症状我没有。 那高血压它就有两种，最危险的就是没症状的。因为你高了，你没啥不舒服。 对呀。 有的人呢，他到了140，他就不行了，这日子不好过了。140几了，他就已经头疼脑胀的就来了。你这个都已经这189了，你说，你还不把它当回事儿？查出来就得吃药啊。 姐姐，我告诉你，我没有症状啊，没有症状，不忽悠悠完，那也没吃过药。完接着就得的脑出血。 那你能活下来已经是幸运了。脑出血大部分的人是死亡，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重度的残疾，还拖了拖，这都不可能， 就躺在床上动不了，你属于脑出血患者当中的最幸运的人了。 哦，完了，姐姐，我告诉你，我进这个能有二年多了，完我就得意这个轻微脑血栓。我虽然我说我整这个急，我说又对我要有好处，不我全家都能受益吗？ 是啊， 我就这么想的。用啥姐姐？你说我跟那个咱王主任沟通的，我就这么沟通的。 啊，你能用啊？就对您这个病来说，又是脑出血啊，又是脑血栓，啊，这就叫脑血管意外。对不对？它为什么会来呢？你血管里的垃圾多，形成了血栓，啊，血液循环受到影响了，你血压也太高了，早就动脉硬化了，你又不吃药，又不把它当回事儿，血管脆了，啊，比如说大便使点劲儿，血管就破了，就脑溢血了，啊，而且这个病不是说得一次不得第二次的，它还有第二次，那第二次什么时候再来一下子不知道。你家里得随时随地得有人，不然的话没人你发病，这个死亡率是很高很高的一种病。所以对于这种病，咱们首先要疏通你的脑血管，要修复你的血管内皮细胞，要恢复你血管的弹性。所以最近一段时间跟大伙儿讲的啊，生物疗法释放的脉冲，它能做到这一点啊，血管里的垃圾都搬走了，那你血管要是有弹力了，血压它也下来，对不对？血压下来了，血管通畅了，供血供氧供得上了，你这第一个就是要保证什么呢？不要再次出现脑出血和脑血栓。 哎呀， 啊，这是第一个。 都理解了。 嗯。那么在这个同时，血液垃圾都给你清除了，那你的血管这个细胞得修复，对不对？脑细胞受损的得修复，因为你脑细胞它支配你的肢体，你就得把脑部的健康的细胞给激活。哎，那这个时候你才会不那么拖了拖了，你这个生活自理能力才能逐渐的好起来。啊， 现在我就跟我就打听打听，我这个病啊，能用不能用啊？我就是我让我姐跟我说说，我就宽宽心了。 啊，能用 啊，啊姐呀，我告诉你吧。 啊。 就你就是我亲姐姐，我姐一个，哥们儿没有，爹妈没有。 你能用啊？你如果做的话，它能修复你的脑细胞， 啊， 那你的半拉身子就不拖了拖了了，对不对？还有我讲到的生物制剂，给细胞补充能量。那我跟你这么说了，你也明白了？ 明白明白。啊，哎，姐呀，我谢谢你呀。 哎，不用谢。好嘞，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哎，谢谢呀。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啊都在接受体验，那么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您好。 哦，你好。 你好叔叔，欢迎您。您来自哪个城市啊？ 我是太原。 啊，来自太原。您多大年纪啦？ 79。 79岁啦。那今天也很荣幸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把做了后的效果和反应跟徐主任来分享一下好吗？ 哎，好。 这位朋友你好，我徐桂英。你好。 哦，徐老师你好。 哎，你好，说说您的情况。 我是这个30年的心脏病。 哦， 早搏特别频繁，有时候晚上早搏你都睡不好觉。 啊， 我已经做了4次了。 啊，做了 以后吧，我现在这个早搏很少很少的。 啊，早搏很少了。嗯嗯。 哦，那个我还有糖尿病。 哦，还有糖尿 病。糖尿病也20年了。 啊， 现在是血糖降到6.8，从来没有，餐前是6.8。 餐前。 我这个 6.8。之前是多少？ 挺理想。 嗯，挺理想。之前血糖多少？没做的时候？ 没做的时候，有时候8.6、9.0。 哦，八点几、九点几，现在是6.8。 做了以后，我现在 啊 6.8。 啊，那你很满意了是吧？ 从来没有过。 哦、太满意了。啊，那血压我现在也降了。 啊，血压也降了。 130，130， 啊， 有时候121。 哦，这血压，高压。 78。 哦，这对您来说，老同志来说很好的血压。之前多少？ 啊，你这太好了吧？对我这身体特别好，我原现在也有劲儿的。 也有劲儿了。您没做的时候，这血压多少啊？ 没做的时候，血压140、148、142。 啊，140级高压。 低压有时候98。 哎呦， 现在 低压也 降得很好。 现在降得很好。 现在我这个理想血压是。 理想血压，您之前也是吃着降压药的，对吧？ 已经没吃降压药，但是我这个血压1000高，现在呢太好了。 您做了以后，您觉得这个对咱们老同志来说，这种方式，您觉得是能够接受，对吧？ 太好了吧！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直接说了几个太好了。您这个病啊是蛮麻烦的，你看啊，糖尿病啊，心脏又有早搏，是不是？啊，血压也有问题。就这个糖尿病跟高血压呀，它就特别容易导致咱们心脏或者心梗或者脑梗中风，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病。啊，糖尿病的问题呢，你的胰岛贝塔细胞它不太愿意干活了，啊，不太愿意给你正常的分泌胰岛素了，那你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它没地儿去呀，也代谢不了啊，您的血糖不得一天天的就高上来吗？高上来你人也没劲儿了。为什么呀？这个血糖其实是要给各个脏腑的，它不给你送过去，都待在血管里。那待在血管里，它会把你的血管里头的内皮细胞给损害，其他脏腑呢得不到血糖呢，得不到营养呢，脏腑还慢慢慢慢的细胞也会衰竭。所以咱们说老同志为了这些个病啊，满世界的找药，降血糖降血压，还这个病那个病啊，吃好多药。它是一种全新的生物疗法啊，你就20分钟一个地儿，把你血液里头的多余的血糖通过脉冲而给它去掉了，控制住血糖了，所以您用了以后血糖下降了啊，血压下降了。另外呢，释放的地磁场可以恢复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恢复你的血管内皮细胞，那你这样你的这个胰岛素的分泌逐渐的正常，那你的血糖就会逐渐的趋于平稳，继续做下去平稳了，那你吃点甜的不就没事了吗？对吧？ 是， 而且血糖的问题好了， 那个， 血压也好，心脏也好， 我能不能服用啊？ 生物制剂，你应该服用，应该服用，因为它是给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细胞啊，它是给它补充能量的。 哦， 你这个细胞它不得劲儿了，它没能量了，没力气了，给它恢复能量，你再配合着。那老同志啊，您这两个病啊，那就不叫个什么大事儿了，啊，那就可以健健康康的了啊。 谢谢。哎， 好了，那我就把您的问题回答了。我也知道四次下来血糖血压都好，为您的健康高兴啊。 哦，谢谢谢谢谢谢徐老师。 哎，不用谢不用谢，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好吗？ 哎，好。 哎， 再见。 哎，好，再见。哎。 以下是广告时间。重要通知，重要通知，近期在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开展免费体验以来，广大患者朋友都感受到了这一健康的方式，但很多患者朋友强烈提出能否以购买的方式将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带回家，更方便长期使用。经总部认真研究决定，从即日起，经济条件允许的或不方便去医院做辅助治疗的朋友，可以通过拨打电话进行定制。因生产制作原因，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名，以病情轻重情况进行优先考虑，具体详情可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温馨提示，